兄弟我我你，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慧凡。 早上好，我是孟群。 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又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当然在经历了一夜的欧冠小组赛之后，各位家里人啊，可以如果今儿啊可以倒休一天的话，不妨睡个回笼。 下雨天最适合睡觉。 所以您早上出门的时候也是要安排好一天的这个出行的计划啊。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安全。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在问好，早上好啊。那当然，同时我们也是看到凌晨的时候四川泸县发生的地震，真的是祝福四川平安。大家伙儿也都在回顾夜里的比赛，晨晨的米兰说虽然输了，但是已经很出色，毕竟对方是当今欧洲最好的球队之一，又是客场。这说的是利物浦跟 AC 米兰的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是3-2，米兰的表现也很不错啊。这三个利物浦的进球当中有一个还是来自于米兰的球员的乌龙啊，所以这个比分啊其实真的没有任何的保险可言。虽然是3-2，但是去到了客场之后会怎么样啊，其实也未准其呢。 这个欧冠的大幕刚刚拉开啊，第一轮比赛就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爆冷的出现啊，包括一些大比分啊，包括一些豪门的这种衰败的趋势啊， 折戟沉沙， 折戟沉沙。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持续关注。 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全运会。昨天全运会的开幕式上，您看到那个星光熠熠的火炬手的团队啊，也回忆回忆，哪些全运会的开幕式让您印象非常的深刻，或者是全运会上的哪一场比赛让您至今难忘。另外也说说欧冠啊，曼联意外的爆冷，这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冷门吗？以这样的速度前进的航母曼联会不会渡过难关，继续的去冲击这个争冠的位置。也继续来聊一聊这两个话题。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全运会。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出席并且宣布运动会的开幕。 另外呢，北京女篮将帅祝福北京冬奥会。 世预赛全主力出战，越南战国足的32人大名单已经出炉了，阮公奉回归。 体能热搜榜呢，为您关注一下全运会开幕式，苏炳添等6位火炬手接力点燃主火炬。 那另外央视网也是发表了一篇评论，警惕饭圈文化侵入体育界。 另外呢，联盟希望新赛季的 CBA 有外援出现啊，各家俱乐部呢开始反驳，是不折腾加浪费钱嘛。 到现在为止已经是9月中旬了，这 CBA 到底有没有外援，这事儿还没定下来呢。 按照预定的话，10月16号也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 是啊，这真是心够大的啊。那欧冠我们同时来关注几场比赛，利物浦3-2战胜米兰，而梅西重框，姆巴佩送出助攻，加上伤退，大巴黎居然1-1战平了布鲁日。 所以说第一轮比赛当中呢，确实出现了很多冷门啊。 所以大家伙可以继续的来回顾，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找到我们了。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陕西西安隆重开幕，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详细的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齐良博带回的报道。 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昨晚在陕西省西安市隆重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昨晚八点，伴着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簇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体育场，现场奏响了铿锵有力的运动员进行曲，全场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37个代表团精神抖擞的运动员代表们入场。 我们走来的是北京市体育代表团，双奥之城北京加快推进首都体育高质量发展。在东， 他们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三个行业体育协会。随后伴随着第14届全运会会歌，追着未来出发拉开了开幕式文体展演，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序幕。整个演出由序曲、迎宾古镇和民族根、延安魂、中国梦三个篇章组成，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电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的主题。开幕式最后是激动人心的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从8月16号开始，第14届全运会火炬在陕西省内接续传递，最后传入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在万众瞩目下，苏炳添、张雨霏、秦凯、郭文俊、马龙等五位火炬手接力传递，最后由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倩点燃全运会主火炬。 今晚他将带着我们共同的希望和梦想点燃主火炬。 晚上9:35，第14届全运会开幕式在主题歌跨越掀起的热烈气氛中圆满结束。据了解，第14届全运会将在9月27号闭幕，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竞技比赛项目，10,000多名群众运动员参加群众赛事活动。 看到很多家里人都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啊，我是曼联说开幕式看着相当的不错啊，也有很多家里人都引起了一波回忆啊。英克说75年的时候有幸参加了第3届全运会的团体操表演，一晃第14届全运会了，真是感叹时光飞逝。 75年，而且是第3届全运会现场的见证者是吧？ Jason 就是说火炬手的接力是亮点啊，东京第一块金牌的得主杨倩点燃火炬也特别的有新意。 你看这个 The Three 这朋友说，杨倩点火就青春洋溢，太哇塞了，太哇塞了。 说张嘉译、闫妮这两位，这是西安籍的、陕西籍的演员啊， 装台啊 合唱的社会主义好，非常不错啊。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大背景之下，陈震说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观众，觉得特别的感动，就好像那体育又把人们重新的聚集在了一起， 对， 重新聚集在了体育场。那昨天在开幕式上，北京体育代表团是第一个登场的，奥运金牌奖牌选手张佳琪、巩俐等等纷纷亮相，而曹源呢更是作为旗手走在了最前面。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在开幕式的候场区，北京体育代表团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加油。参加入场式的北京队成员共有39人，包括跳水、空手道、女足等项目的队员。入场之前，旗手曹源还在认真地进行着练习。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孟强华也鼓励大家努力展现北京选手的风貌。 我作为这个体育工作者，这是第9届全运会，每次参加 都会让我特别激动。这是我们展现北京体育人风采的舞台，第一个入场的队伍就把北京人、北京这座城市共同参加这个入场。 作为第一个代表团走进开幕式的现场，曹源高举着北京队的旗帜，队列中还有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代表张佳琪和巩俐。巩俐说，这是自己第二次参加全运会，但开幕式还是第一次，所以特别的兴奋。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全运会，然后但是是我第一次就是来参加这种全运会的开幕式，然后肯定心情是无比激动。对于比赛的话也是就是有了特别充足的准备，然后就是做好自己全力以赴吧。 而已经结束比赛并且收获了本届全运会金牌的曹源和张佳琪也给北京队的同伴送上了祝福。 但是今天有荣幸获得了这个旗手的这个代表嘛，然后也心里也很激动嘛，预祝北京代表团取得好成绩。 在这里预祝北京代表团取得优异的成绩。 本届全运会北京体育代表团共有866人组成，运动员599人，其中乒乓球运动员马龙将第五次参加全运会，跳水运动员曹源、柔道运动员马端斌、摔跤运动员张重尧等都是第四次参加全运会。截止到开幕式之前，北京代表团已经取得了8金3银6铜的好成绩。 您瞧，北三儿也开始回忆了啊，也是第三届全运会，说家里老姐当年上高中也是团体操表演的一员，把腰鼓带回家砰砰砰的练 腰鼓啊。哎，所以说北三儿这名字是从第三届全运会这么来的吗？ 哦，是吗？哎， 巧合吗？ 巧了哈。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在全运会上的冬奥元素。那北京冬奥会不仅是冬季项目运动员大展身手的舞台，也是整个中国体育界的荣耀。那在刚刚结束的全运会比赛任务的北京首钢女篮的将帅们，他们就对北京冬奥会送上了自己的祝福，来听一听。 北京首钢女篮以第五名的成绩结束了本次全运会之旅，身在陕西西安征战的他们也对140多天后举办的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主教练张云松表示，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夏季奥运会，那么这一次也是在家门口的第一次举办冬季奥运会，那我想作为一名北京市的市民来说的话，那么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然后去为这次冬奥会去做我们的力所能及的贡献。 小将唐玉则说道， 长那么大也是第一次，然后正好也是在北京，还是挺期待的，因为包括现在我们球馆附近公路上都是有2022年的一些标志啊，包括城市的一些美化呀，都是做的都挺好的。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冬季项目，唐玉的回答是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吧，这个还是比较刺激的，因为毕竟像在国内国外的比赛的话，都是很多对手的小动作让我们一开始就摔倒在那儿，然后后来反超，其实这些故事就是传到我们耳朵里边还是挺励志的吧，就是不放弃，一直都不会放弃，比赛没结束的那一刻。 冬奥的脚步日益临近，对2022年冬奥会，对北京这座双奥之城，北京女篮将帅都送上了祝福。 我是张云松。 我是北京队唐玉。 祝福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祝福2022年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健康中国，万福北京。 健康中国，万福北京。 那么第14届全国运动会的这个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的三资决赛呢，山西的苗婉如是超世界纪录成绩夺得金牌啊，这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呢，在这个明年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呢，她也送上了自己的祝福。啊，这对于这个我们的万福北京来说啊，是一个应该算是其中的亮点之一吧。 我们也继续来听听齐良博的报道。 昨天第14届全运会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三资决赛在长安长宁生态体育训练比赛基地结束，山西选手苗婉如以超世界纪录成绩466.9环夺金，这也是山西代表团在本届全运会射击比赛项目中夺得的首枚金牌。湖南选手刘汝璇、山西选手傅雨田分列2、3位。决赛中，8位选手需先使用跪姿和卧姿进行射击，2种姿势各3组15次击发，最后进行立姿射击。立射阶段，选手们打2组合计10发，随后淘汰排名最后的2位选手。之后每一发击发都要淘汰最后一名选手，直到决出最终的冠军。 最终傅雨田成绩定格在了451.6环，收获了一枚铜牌。赛后他表示， 确实会有紧张的情绪嘛，然后开始其实也特别紧张，只不过控制的可能要好一点，然后自己的这种思路也比较清晰吧，然后后边也是自己的这种能力不足导致的。 最后一枪的冠亚军争夺战，苗婉如尽管只打出了9.7环，但由于之前优势明显，最终摘金。夺冠成绩466.9环，也超越了意大利选手佩特拉的464.7环的世界纪录。刘汝璇以462.6环获得亚军。2000年出生的苗婉如在13岁时开始进行射击训练，2015年进入山西省队。2018年，苗婉如在澳大利亚举行的青年射击世界杯比赛中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比赛的铜牌。昨天全运会的比赛中，苗婉如往往都是等到最后一个才开始射击。对于自己的表现，她也非常的谦虚。 主要还是想着说是认认真真抓好自己的本职的一些东西，就抓好自己的动作，从最基本的抓起，不要去想那些环数啊、排名啊，因为那些都是不可控的，可控的是自己的动作还有技术。所以可能整个打的过程当中思想都在这边，可能对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所以比较冷静清晰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全运会是北京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全运冠军也为明年的北京冬奥会送去了自己的祝福。 嗯，没有参与，但是很感兴趣，因为我就很喜欢冬天，我很想就是说有时间的话学一些滑雪啊什么的，觉得很有意思。健康中国，万福北京，中国运动健儿加油。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上的男排 U20 组别的小组赛啊，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已经是结束了，而小组赛才刚刚开始。第一阶段的一场焦点战里，北京队是0-3输给了卫冕冠军山东队。而北京队当中有一个亮点啊，就是混血的小球员叫小乐乐。 嗯，小乐乐 非常不错。那究竟啊他是何许人也啊？我们也听听李维的报道。 在前一天战胜了广东之后，昨天北京 U20 男排迎来了卫冕冠军山东队。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北京队的小伙子们虽然0-3输掉了比赛，但每一局大家都有着一定的提升，这让主教练程立军看在眼里。 山东队有他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发球，所以呢，今天可能在一传上，大家不太适应，后边慢慢适应过来，可能稍微大家看稍微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贯彻上贯彻的还是不错的，很好的，就是在关键球上比较可惜。 虽然青年男排在比赛的技战术上还无法和成年队相比，但这些00后的小伙子们在场上生龙活虎，尤其是身穿8号球衣的混血球员阿呆秀英卡更是引人关注。这位年仅18岁的球员目前还在景山学校上高中，他曾经在2019年入选了国少队，虽然在比赛中输了球，但小伙子还是展现了年轻人的那份自信。他说失利并不是件坏事儿。 我们其实也做好充足的准备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点紧张，然后毕竟是就是第二场就跟强队一起打嘛。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以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进行比赛的，其实我感觉这场球就算输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因为这样我们接下来就是能更认真的更集中注意力的去打接下来的比赛。 主教练程立军也给了这个为大家叫做小乐乐的球员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了他的问题。 关于阿呆秀呢，我们管他叫小乐乐啊。从这个预赛打完以后，他有一个明显的进步。从今天的比赛总结来讲呢，一传很稳定，从发球和进攻上呢，比平时稍微有点那么着急了。他其实是着急了，而不是痛苦，因为孩子嘛，孩子他毕竟年轻，还需要一定的成长。 而对于18岁的小乐乐来说，这次全运会也正好是个平台，在未来将承载他排球专业选手的梦想。 目前为止只想过，但是我会尽我全力去做好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听这一口京片的，您能想到这是混血的球员吗？ 有机会看看啊，可以看小伙子英姿飒爽啊。这是 U20 这个男排的，其实青年组的比赛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咱们的足篮排啊，甚至其他一些体育项目的未来都在这些选手的身上。 嗯、是啊，那昨天的全运会男子曲棍球的首轮比赛，也是北京队0-2输了啊，输给了广东队。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于伯川的报道。 第14届全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开赛，北京队在首轮比赛中以0-2输给了广东队，没能拿下开门红。赛后主教练吕涵认为，球队输球的主要原因是球员太过年轻，经验不足。 本场比赛我们这个队员打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这个还是年轻，比较紧张，但是下半场打得还是不错的啊，反正尽全力了一样。 这支北京男队报名参赛的19名队员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不到19岁，绝大多数都是95后。队员张波表示，全运会这样的比赛对于这些小将来说是头一遭，也是磨练的机会。 平均年龄也就20岁出头，也就那样，因为比较年轻嘛，有的好多都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是从经验方面临场啊发挥就是稍微就是不足一些嘛。整体来说第一场比赛吧，大家那个心态他没有完全放开，就是第一场比较先适应一下。短角球嘛，就是今天的发挥稍微失常一些，就是战术是配合好，就是技术方面稍微欠缺一点。 本届全运会的曲棍球项目共有男女各8支代表队参加，其中女子比赛从9月14号到24号进行，男子比赛从9月15号到25号进行。北京男队接下来将分别在17号和19号迎战小组赛的另外两个对手，江苏队和甘肃队。队员吴晓辉表示：“ 我本人是打了第2届，有些队员还是太年轻，比赛场上有点紧张。”希望一场一场拼吧，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能取得好成绩。 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好，今天我们的记者也会奔赴到全运会的各个赛场啊，去关注不同的项目。那李维今天依然是会去到7人制橄榄球，关注北京男女队以及女子国家联合队的比赛。于伯川将会去到女足的成年组，也是开赛的一场比赛，北京队和国家联合队。齐良博呢会奔赴到举重女子49公斤级的赛场，去继续关注奥运冠军侯智慧，小猴子。那当然说到了刚才的男排项目啊，这一次参加全运会的 U20 男排的球员都是00后，00后的排球运动员正式登上全运舞台了。而咱们这支青年队也是未来肩负着北京男排的希望。继续来听一听李维的报道。 2013年的辽宁全运会，以江川为核心的北京青年男排获得了全运会的金牌。如今江川、张炳龙等球员成为了北京男排获得全国冠军的主力，也在国家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8年之后的陕西，北京 U20 男排又开启了全运会的征程，他们也肩负起了北京排球的未来。主教练程立军说，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的球员可以入选北京成年队。 我也尽自己所能吧，然后把这帮孩子或者说后面的孩子教好，为北京排球更输送更多的人才了。 那这次比赛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预期呢？ 大家没有什么强和弱之说，但是呢，目标首先要进前4。 就像程立军所说的，这次全运会其实大家的水平都很接近，要想取得好成绩实属不易，所以他们也首先力争进入4强。当球员进入了00后的时代，70后的教练执教起来，理念也发生了改变。对于北京队来说，也有着自己的训练体系。不过程立军说，不管怎么变，球员的第一课都是学会做人。 打好球要先做好人，这是首先必须要具备的。就为国家效力啊，这些东西要搁在自己的前面，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从技术角度来讲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改变队员的理念，然后加强他们的基本功训练。 当然，对于这些00后的球员来说，已经不再是原来专业队的训练状态。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球打得好，而且还是学霸，目前就有就读于清华的大学生，也有在高中学习成绩出色的。程立军说，打球动脑子比身体更重要。 这个打球就是有意思的，其实在动脑子上，而不是拼身体。 包括今天像山东队，他其实很高，篮网高度啊，进攻高度很高，但是如果要会打球的话，其实跟高度没有什么太大关系。说实在的，青年队吧，像他们20岁左右的这种孩子，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我有身体，我就光靠身体去打，这个就出去。 身体好，脑子好，但现在的年轻球员似乎缺少了场上的那股子血性，这也是程立军在训练中特别强调的。 原来咱们说的这种狼性啊，缺少了很多狼性，对吧？从我们来讲，包括训练上，你这个激情，当然你作为一个男人嘛，对吧？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应该有这些东西。 从青年比赛可以预见未来3-4年成年队的表现，这批20岁的小伙子们，也许将在未来带给北京排球更多的期待。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相关的消息。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国家冰雪集训队在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的备战冲刺正在紧张有序地持续进行。应国家集训队的需求，北京市体育局也派驻了专业的康复师进驻到基地，陪同运动员全天的跟队训练，并且及时地为运动员提供体能康复治疗。那根据驻训在基地的雪橇、雪车、钢架雪车3支国字号的队伍，体能和康复训练计划，派驻康复师围绕运动员的专项特点，为出现伤病的运动员制定专项的康复训练计划，强化上肢的核心力量，提高爆发力和核心的稳定性，也进行一些拉伸恢复、按摩放松以及疲劳恢复的作业，也是为了有效地减少他们腰部损伤的几率，提供运动伤害的防护服务。每个星期有10多例的康复治疗，也为下一阶段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确保国家队当中的北京体育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对王璇、史浩、朱海峰等运动员呢进行一人一案的跟踪服务。 一人一案， 一人一案，这个是叫什么？私人定制、量身定做啊。这个动态监控各项功能指标啊，减轻训练进程当中现有疼痛，并且排除其他的伤病隐患，进行运动之后快速恢复干预，加速消除运动员的机体疲劳。 嗯。那另外我们也是看到冬季两项中心完成了第一次的医疗保障实战演练。最近由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组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场馆医疗保障团队也是开始了现场的培训交流。这次的实战演练突出了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医务人员采取不同的防护等级措施开展现场的保障。也在这一次的演练里边啊，检测了医疗保障团队的医疗卫生救援指挥体系、医疗站的运行管理、急救转运流线等等，进一步的明确了医疗保障团队每个成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点位。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疫情的最新情况。昨天晚上，厦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疫情防控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截止到9月15号的16点，厦门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例，普通型31例，轻型17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确诊病例都在定点医院隔离诊治，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专家每天会诊，目前病情稳定。无症状感染者在定点医院的隔离医学观察。那目前疾控和公安等等部门正在全力的排查和追踪确诊病例以及无症状感染者的密接人员。截止到9月15号的16点，已经判定密接有773人，密接的密接是541人。 那马上呢，像中秋啊、国庆双节就要到了啊，有些这个家长在关心，就是学生双节期间是可以出门去玩吗？那么针对即将到来的中秋跟国庆的假期呢，教育部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持续完善应急处置机制，认真做好中秋国庆假期疫情防控和留校师生服务保障工作。 通知要求呢，各地的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从严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坚持人物环境同房和多病共房，压实防控责任，认真落实开学之后师生健康监测，严控大型室内聚集性活动，加强校园卫生整治和重点场所的环境消杀，在依法依规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符合条件的师生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 嗯，那更重要的就是王登峰表示啊，中秋国庆双节的来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能大家稍微有一点松懈， 是 啊，但这时候咱们也是提醒大伙儿啊，非必要不离开当地啊，也鼓励广大的师生就地过节。如果是很多人留校，那对高校来讲后勤保障安全都要安排好。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四川泸州市发生的地震。那就在16号凌晨4:33，四川泸州市泸县境内发生了6.0级的地震，成都、内江、乐山、眉山、自贡以及宜宾等地都有震感，救援力量已经是赶赴到震区核查和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止到16号的5点，地震造成的部分房屋倒塌，泸县的福集镇草坝村已经发现有2人死亡，3人受伤。我们也持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情况，也祝福四川，祝福泸县。 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孟群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鸡唱晓的第二时段。我们在这个时段也关注一下国足啊，现在国足继续的在沙加备战。那我们也关心一下我们的对手越南。那结束了前一段时间越南的一个短暂一周的休假之后，昨天越南也公布了12强赛跟中国队的32人大名单。这个名单里边，头号前锋阮公凤 回归了。 嗯， 这名单我们也看看吧。这个锋线上，阮文泉、阮公凤啊、范俊海、何德征等等啊，这些 阮晋玲、阮春南， 嗯， 这锋线够软。 锋线就阮公凤， 嗯、 看着比较熟悉。 哎、 中场呢有阮光海等等，这些越南本土的球员，门将是裴进长啊。阮文赞和阮文黄啊，姓阮的还真是挺多的。 对呀、啊，你像中场阮俊英、阮光海， 嗯、 这个阮仲煌、阮仲哲， 嗯， 这就是亲兄弟啊。 我们也连线了足球报的记者刘湘宇啊，他也是分析了越南现在的这种特点呢。他还是认为，除了所谓的这种小快灵之外，抗冲撞、抗击打的能力明显提升了啊，跟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当中，其实是给澳大利亚造了不少的险情的，我们一定要重视。 先简单说一下越南队的情况。越南队在对阵中国队这场比赛当中呢，锋线上的尖刀阮公凤即将复出，这对于中国队的后防线会是有一定的威胁啊。另外在后防线上，此前有伤病的几名球员可能经过一个月的时间都有足够的恢复期，而且主力的后卫杜威猛也可以复出了。我觉得这一届的越南国家队给我们的印象呢，和过往还是比较相似的，就是以防守反击为主，更多的比赛会去放弃控球权，然后后防线相对比较稳固，而且球员整体性是非常强的，身体对抗并不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在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身体上占有明显的劣势，但是越南队只有一球小负，而且在比赛当中越南还曾有击中横梁的这样的表现，并且有一个疑似点球，主裁判并没有进行判罚，说明其实这个越南队的后防线虽然是身体上对抗上包括身高上都不如强壮的澳大利亚人，但是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显得特别的吃力。所以我觉得在中国队与他们交手的过程当中呢，按照我们过往的概念，过往的这个经验，可能使用一些高空球去轰炸他们的球门，也许会奏效，但是好像这一届的越南队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办法去对抗这种高空的轰炸。 所以没别的啊，我们在面对越南的时候，这一回真的脚踏实地、实打实的去研究研究对方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套路，技战术特点，可千万别再犯跟澳大利亚赛前的那种错误、盲目的自信，不知道这个技战术分析的工作是怎么去收集的啊。当然看到这一份的32人大名单当中，就是阮公凤的加盟啊，也是让越南的这个锋线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冲击。阮公凤跟阮文泉都是在莱加黄鹰效力啊，那效力在大阪樱花的门将邓文林不在这个名单当中，但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会在G2联赛的间歇期继续的回国来征战世预赛的。 就是虽然这名字当中呢，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姓阮的非常多啊，但是不代表人家的这个场上的作风软，尤其是面对沙特跟澳大利亚，人家两场比赛还有一个进球，咱们的两场比赛的话呢，其实没有进球，而且呢丢球方面呢，这个比对方呢，相比较而言的话，虽然都是难兄难弟，但是呢，总体的表现越南要强于咱们，在场上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包括对澳大利亚那场比赛的话，场面表现的确实是一种小快灵的足球风格。 而且你就说人家怎么就研究澳大利亚战术就马得非常的对路子，咱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哎，怎么就想跟人家开场还拼一拼对攻呢？ 哎，这个战术思路是不一样的啊，也可能咱们是想场上硬起来，但是真正的这种足球比赛，你硬的话还是在建立在绝对的实力基础之上。 对，就如果可以有实力的话，那可能硬刚一下还行。 对， 但是实力的差距这么明显，尤其是在一些基本功脚底下的活儿你还差得远的时候， 没错， 还想跟人硬刚，那基本上就是 鸡蛋碰石了 啊，自取其辱啊。有时候啊，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家里人们4955说，打越南啊，就贴身的逼抢吧，不要让他把球传起来，拼身体，国足还是占优势的。我们的身体速度，在跟越南相比的时候，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就是大家想象的话，这场比赛的话，可能就是对阵日本队比赛的这种叫什么改进版或者升级版啊，就是咱们加强防守。那么对日本那场比赛呢，基本就是放弃中场。那么对阵越南的比赛的话，咱们应该是提起更多的自信，而且在场上一定要有进攻。 嗯，就是怎么把这个进攻梳理的更合理一些？我觉得这一点进攻上，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毕竟对手是越南，他不是日本跟澳大利亚，中场的绞杀让我们根本就没法把球摘出去，输送给前锋。但是越南的中场他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我们只要真是保持好自己的优势，就是不要突然头脑一热，哎，又想出来什么战术鬼才的这种新鲜的战术思路就行了。 而且防线上还不能有瞬间的短路啊，因为对方的前锋和整体的这种攻击能力的话，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啊，比咱们一点不差，甚至比咱强。 就是人家对于战术的研究可能要比咱们更透，对自己的了解也要更透彻。所以这几点上都得注意。那当然，在越南队公布了十二强赛的名单之后，他们的这个备战计划也都确定了，在河内会集训两周的时间，然后提前7到10天再启程到西亚去啊。但是他们的主力门将邓文林还会在最后时刻到国家队报到。那从昨天开始，越南已经在河内进行了第一堂的训练课，大概是2个星期左右。像黎文轩、裴黄月、李公煌、阮清平四个球员要继续和 U22 一起训练。阮文赞呢是唯一留在国家队里边训练的 U22 球员。其他的球员啊，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邓文林，也是因为他效力在这联赛的大阪樱花，所以会稍后啊再剩一段时间再归队。前两轮的比赛，越南队是跟中国队一样两战皆末，但是人家进了一个球啊， 比咱多进了球。 对，包括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是0-3，人家是0-1啊，这都是实力上这种很明显的对比吧。10月7号的这场比赛对中国队来讲太关键了啊，我们怎么样能好好的把握住自己？来继续来听听刘翔宇的分析。那他还是认为我们在锋线上，因为有吴磊这样的突破点，其实实力还是在越南之上的啊，不要有太过多的担心。 自己个人认为中国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应该在越南之上的。越南这支球队虽然整体性比较强，但是他们缺乏一个最强有力的爆破点，尤其是在进攻线上，只有这个阮公凤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而中国队这边呢，虽然前面两场比赛在进攻端组织的并不是很流畅，一些进攻端上的球员并没有表现出很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像几名规划球员像吴磊，包括像韦世豪，他们的能力还是具备的，而且是具备这个个人去突击对方防线且制造爆点的这样的球员，这正是中国队的优势所在。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还是应该以我为主啊，这个只要是这个战术和打法设立的相对明确一些，取胜应该还是有非常大的希望的。 Mr. Week 说，这架不住对方也是野狼，这等着死磕咱们呀。您别说，越南一定是这么想的。 对 啊，就我们在这儿分析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越南大陆的媒体，哎，就此时此刻跟我们同时的， 对啊， 人家也在说，哎，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中国队不足为惧啊，这是我们必须拿三分的对手。 对啊，这个双方都把对方当成拿分的对手的话，实际上在前两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内容啊，咱们确实是要比越南队差。所以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之后，在这样的心态下再来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对合理的技战术，而且对结果呢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我特别同意水滴无形说的，就是这个越南队的进步啊，他不是说因为有几个球员留洋了， 对， 上什么比利时联赛效力了，而是在于整体的那种意识配合、出脚的快和准，这些方面的升级，其实这都是咱们国脚的短板呀。 而且包括这么多年在这个青训方面的话，其实咱们已经比越南队差了很多啊。越南的 U20 呢还是夺得过这个锦标的。那么对于咱们来说的话，这么多年的青训已经是惨不忍睹了。 所以 其实这还不是青年队呢，这要是放到咱们的青年队跟越南相比的话，那确实那就是实力在人之下了。 对， 这还是成年队的。 嗯， 咏春堂药店说对阵越南觉得不用上吴磊吧。 嗯 啊，说该高空轰炸，必须上玉宁。 哦， 吴磊这两场比赛没看到有什么机会。哎，恰恰是因为前面对阵的是澳大利亚和日本， 嗯， 所以你这中场的绞杀之下，吴磊当然没什么机会了，球都传不到他脚下。 对， 你就看着吴磊起不到什么作用。 吴磊是回来担当更多的防守的作用。 对，但是在面对越南的时候，吴磊应该还是可以展现出他的这种跑位的能力， 嗯， 啊，扯动空间的能力的。嗯，如果是单纯靠一个高中锋玉宁的话，还觉得不足够的。我们就是把这个最好的锋线就往前边一摆， 对， 你比如说就规划的锋线，你就全往前边一码， 嗯， 我就不信了，这越南赢不了吗？ 就直接上四大规划， 对呀， 玉宁也在，吴磊也在， 嗯， 因为以防场上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嗯， 谁能想到第二场比赛张琳芃上场比赛，这也就是两分多钟，不到三分钟，一下就出现这样的一个伤病， 嗯， 那朱晨杰上场之后，你看，哟，小伙子还行。啊，但是这是比赛检验出来的，但是幸亏有朱晨杰这样一个辈分啊，所以对越南队这比赛，咱就奔着三分的目标就去，所有好球员都堆在那儿，就看李铁怎么用了。 嗯，孤星说，各位提到越南的时候，可不能再轻敌了啊， 嗯， 咱没有资格轻敌，实力比越南强，也就是强那么一丢丢啊。听见你的声音说，越南就像是打澳大利亚前的中国一样，他持一个相反的态度啊，说瞎自信啊，六脚虾还是踢不过我们三脚虾的啊。您说的是您这是正话反说还是反话正说， 啊，我们怎么听呢？ 对，有点让我们听得云里雾里了啊， 嗯， 对，赵军说的对，此时此刻的越南版雄鸡唱晓也在说我们对中国有绝对优势。肯定的，人那屋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那边是 FM 501.2。 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国家队的备战的这种方式也会决定我们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的走势啊。现在呢是一天一练或者是一天两练，首先完成体能的重新储备，训练恢复的第二天已经开始全面的进入到状态了，就是大运动量的这种训练课。 嗯， 昨天也是完成了沙加的第一次一天两练，那距离比赛还有三个星期的情况之下，国足也正在全面的提速，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下来有没有一些正式的热身赛。 嗯，在对手方面呢还没有一个正式确定啊。 嗯， 另外呢就是国家队呢是被一分为三前往酒店的健身房展开身体训练啊，目前的训练的应该说计划制定的还是非常的详细， 嗯， 而且呢咱们做的准备是非常充足的，距离下一场比赛的话咱们备战的时间得有一个月，而且呢这个赛地也不用进行变化，免去了舟车劳顿， 嗯，对，那所以我们也是分析一下啊，整体接下来国足的这个准备，尤其从头两场比赛来看啊，刘翔宇还是觉得这个战术布置失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败因，那整体战术的得当合理，对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关键。 另外对阵越南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最重要的改变应该是在战术以及人员使用上。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两场比赛中国队结果都不是很理想，而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时段是不是很理想的，我不认为这是中国队球员心态上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遇到这样大赛遇到逆风球的时候可能是踢不出来，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觉得前两场比赛就是一个战术上的失误，以及排兵布阵上的一个失误，当我们的教练组能够及时的找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和人员配备的情况下，中国队理应会踢得更好，因为这些球员我个人觉得这批球员还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的，不至于像前两场的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的不具备竞争力啊，那样的过程也不是很理想，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在对战越南的比赛只要是战术得当以我为主，这些球员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就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如果说在前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啊，就是我们跟澳大利亚比赛之前，可能心态上还是觉得 还挺有自信的，我们都到这儿了，有什么不可能的，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出发的。但是一出发哐叽两盆冷水啊，浇的国足上下恐怕尤其是教练组啊有点找不着北了。 对，这个千万不要心凉啊，这个身凉可以，但是心不能凉，因为后面的比赛还要继续啊。咱们现在热身呢，其实在进行着各方面训练，也是为了让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啊。而且呢，前两场比赛的话，大家可能对于主教练李铁呢，在人员使用啊，包括战术安排方面呢，还是颇有微词，甚至是有很多不满的声音。第三场比赛就是他证明自己是不是值这五年长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考。 哎呀，这么一说，铁指导心里又压力山大，又得吹头发了。 这没压力他也吹啊，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他哪天不吹的时候，反而看看这效果是不是更好呢？ 嗯，那当然，接下来其实考验的不仅是球员们的心理，更重要的就是教练组能不能把这个心放平了，放肚子里。 对 啊，在战术的制定上，能是理性的。啊，不要受什么外界影响而制定下来的。那刘翔也说，这时候咱可能也不能太过于夸大心理因素的影响，毕竟国足大多数的队员也都是身经百战的。 心理层面上，我反而认为啊，这个球员应该不会有太大压力了。时隔一个多月，然后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调整。再一个，这些球员咱甭说身经百战啊，也都是经过了许多国家队比赛的历练，中超的历练，大赛的历练，这些所谓的心理压力，我觉得现阶段应该是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另外谈到心理压力这个层面，就我这么多年和这些球员接触啊，很多的时候是外界舆论所造成的，或者说是外界舆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你真的去跟球员去交流，尤其是国家队的球员，他们可能不会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就背负了很大的压力啊，只不过是他们真的是在正常的去踢一场比赛而已。只要你的战术运用得当，而不是说比赛当中开头采取一个战术，然后打得不顺的时候再迅速再调整，再大范围的调整，球员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踢了，那可能这就不单单是心理，还是技战术整体层面上的一个溃败。 那其实接下来呢，就看国足的热身赛的敲定了。现在李铁指导啊，他们这个教练组也是强烈的在建议，一定要有那么几场高质量的热身赛。那这场比赛目前基本上是应该已经敲定了啊，因为央视的跟队的记者啊王楠也是确认了，国足基本确认一场热身赛时间是在9月22号或者是23号，安排在这个时间主要也是考虑让国脚们保持这种一周一赛的竞技状态。国足这个周中要进行一场队内的对抗赛，而下周中进行友谊赛啊，一周之后还会踢一场队内的对抗赛啊，能在沙加约到一场热身赛，正式的热身赛已经挺不易的了。 对， 毕竟人纳乌的联赛没有停，愿意有俱乐部在周中的时间把这个队伍让出来啊，跟你踢一场这个热身赛，这也是需要多方面的协调的。我们也看看吧，其实有就比没有强。 对，而且对手的话还不能是同小组的啊，还有那个小组的话还得看人家的情况怎么样 啊，主要是当地的俱乐部队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刘翔宇的分析，说到了规划球员，前两场的比赛也让我们看到有的规划球员呢非常的卖力，上场之后拼尽全力不惜力的奔跑，但是有些外援可能跟曾经的这个期待啊还有一定的差距。那刘翔宇呢是觉得他们的状态态度没有问题，还是教练组的事儿。那另外我们也是连线了体坛周报的总编辑骆明老师啊，骆明老师也觉得规划球员的作用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中场的组织性啊，这是国足比较缺乏的。 规划球员，我觉得前面两场比赛规划球员表现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吧，没有说人民意料当中的有一些比较精彩的或者说决定性的瞬间的出现。当然从他们的态度上来看，无论是两场比赛首发的艾克森，还是替补登场的阿兰、洛国富，包括蒋光太啊，其实态度上我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然后尤其是第二场比赛，你上当 洛国富和阿兰登场之后，中国队整个场面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改观的，而且看得出来他们是比较拼的。我认为最起码目前在这个国家队队伍当中的这几名规划球员是态度上是没有问题的，最关键的是如何去更好的去使用他们，在什么时机派上他们，以及是启用什么样的组合。规划球员自身的实力是没有问题的，个人状态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个人态度呢，过去两场表现呢也都还可以。那在这几方面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觉得那就要看主教练了，看教练组啊，如何去把这些人用好。 首先我觉得规划球员作用还是很明显，虽然十二强赛前两场中国队连败，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些规划球员，场面可能又更加被动。像蒋光太在防线上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你像打日本那一场比赛，像洛国富和阿兰上场之后，中国队的场面明显好转，所以我觉得规划球员还是有用的。当然规划球员现在可能缺少一个位置，就是中场组织者，这也是最近20年以来中国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吧，就是缺少当年彭伟国那样的前场进攻组织者。可惜高拉特他因为国际足联的规定，近期之内还无法为中国队出战。十二强赛剩余比赛如果利用好规划球员的话，他们肯定会起到关键作用，毫无疑问。但是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自己，你如果把目标定为出线，那么规划球员也无济于事。你如果定位于我不垫底，多拿几个分数，那么规划球员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好，我们来快速的浏览一下登上热搜的体坛新闻。昨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开幕式在9月15号的20点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那这一条也是登上了热搜，尤其是苏炳添啊，6位火炬手接力点燃主火炬，把这个复兴之火点燃的时候啊，大家还是非常的激动的。那另外，全运会举牌小姐姐们的笑容也是登上了热搜。 另外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就是警惕饭圈侵入体育界啊，这央视网的这个内容啊，警惕饭圈侵入体育界的话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一天的提要当中提出来之后，我看在互动环节当中呢，大家也在谈到了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更多的内容来关注啊这方面的情况。那理性追星其实并无不可，要警惕的是饭圈沉积的恶习，熟悉的套路侵入体育圈。上演无下限亲密接触，无底线围堵，那边运动员关系挺好的，那这边粉丝呢吵架互撕啊，继续渲染，不惜代价氪金啊，花钱才有粉籍，逐利之徒诱导鼓动啊，割韭菜这个宰羔羊，不能让饭圈乱象转移扩散。 好了，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说一说全运会的开幕式上啊给您留下非常印象深刻的那些瞬间，还有火炬手啊，另外也可以说一说欧冠的小组赛，我们在稍后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心动心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昨天夜间本市出现了小雨天气，今天早上到中午呢有小雨出现，路面湿滑，能见度不好，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去玩。同时气温有所下降，请您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情况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在23度到21度。最近一段时间降雨比较多，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合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持续，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今天的气温在24度到17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是1，体感比较舒适，到了夜间舒适度指数是2，体感偏凉。 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拥有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北京时间的8点了，来到了第30段，我们赶紧来说说 CBA。 哎呀，这 CBA 真是让人挠头，已经是离开赛的时间只剩下1个月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争议啊， 还没定， 包括外援到底有没有啊？ 嗯， 看着反正各队倒是没闲着， 嗯， 都在划了呢。那据说考辛斯都要来 CBA 了， 能不能来呢？ 嗯，哪个队啊？现在在运作，这运筹帷幄的， 是 那应该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对啊，从内屋开始拽人了， 就大概率的还是可以有外援的。 嗯， 那包括像前一阵儿不是在说富兰克林也上上海去了吗？ 对啊， 那如果新赛季不让用外援的话，那各队还折腾什么劲儿？ 但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用的外援就是咱们国内现有的这些人才是开始颠沛颠沛、 哦、 啊，你去这儿他去那儿的 交流一下。 对啊、 嗯、 这现在怎么又新外援也能来啊？ 嗯，考辛斯都要来，这实在是让我们觉得火、 哎、 真的假的呀？ 嗯 啊，当然最近还有一些数据分析，那就是日前发布了一份世界 top 50的职业篮球联赛的排名 ，NBA 当仁不让，肯定是世界第一联赛。 对 啊、，CBA 呢排在第34位， 34啊， 哎，甚至是在日本的 B 级联赛以下。这是一个自媒体发的啊， 嗯、 大家不要太当真。 他得有个标准呗。 啊，他解释了一下啊，说通过跟世界各地的专业人士的协作，您瞧瞧，这还说的挺有板有眼的， 非常权威 啊！说有多方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共同努力、 嗯、 啊，得出了一个各个职业联赛平均水平和难度啊等等吧。总之是出了一份这样的榜单， 嗯、 前三是 NBA、欧洲联赛以及西甲的篮球联赛，这应该大家都没什么其他的意见啊。 对， 周琦、刘传兴加盟的 NBL 澳大利亚联赛呢排在第11，亚洲一共3个联赛入选，日本的 B 级联赛排在第29位， CBA 是第34位，韩国的 K 联赛就更惨了啊，排在了第37位。那就这样的一个名单而言的话，CBA 现在的影响力，至少在世界篮坛而言，好像没在专业人士的法眼里。 对啊， 到底是什么拉低了 CBA 的这个分数呢？我们也连线了周贺，他还是觉得竞技水平而言，那肯定比日本联赛强啊。 对呀、 啊。但运营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我也看到了报道，就是说在相关的这媒体上，把这个各国联赛、各国篮球联赛有一个排名 ，CBA 呢排在第34，而日本的联赛呢排在第29，就是说咱们的排名目前还不如日本。其实从整个比赛的水平，然后包括外援水平，然后这个本土球员水平来说，我觉得其实 CBA 应该说还是要比日本的联赛要好一些。当然咱们不能说整个联赛的运营一定比对方强多少，但是我觉得从整个的水平来看，其实咱们是不吃亏的。 CBA 呢，它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联赛，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应该说也发展了26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它距离一个成熟联赛，距离像 NBA 这样的联赛啊，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呢，其实能够看到 CBA 包括这个球员的这种薪金制度的这种调整，包括工资帽的设定啊等等一系列的方案，我觉得能够看到在向着一个应该说是相对成熟的职业联赛在靠拢。但是呢，咱们的确在这过程当中还有这样或者那样有一些不成熟，然后包括就是不完善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呢，像其实在之前出现的像周琦呀、跟俱乐部的这些矛盾呀等等，其实有一些这个情况啊，或者说这个问题会出现，那咱们去慢慢的解决，其实这是 目前 CBA 一个前进的一个路径吧，也是一个方向。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会需要面对这样可能一些问题的这种出现。 我们也继续来看啊，虽然说这个名单里边CBA 联赛的排名是低于日本的 B 联赛，但是平均工资来看 ，CBA 的平均工资是300万，排名是世界第三， 哎呦，高工资， 仅次于5000万的 NBA 和500万的欧洲联赛啊，当然这工资把外援也都是算进去的啊， 对， 前景比较远大，而且比赛的强度呢并不是那么高，那很多打不上 NBA 的球员都是会优先的选择 CBA 的，就是因为在 CBA 打球收入更多，像曾经的这些大牌的 NBA 球星，什么麦迪啊、弗朗西斯啊、阿里纳斯这些著名的 NBA 球星，都是在职业生涯的末期到中国淘金，那还是没有工资帽的时候。 对， 现在有了工资帽之后，这景象也不复存在了。 哎，这个实行限薪令之前呢，是周琦已经连这些顶级球员都达到是2000万年薪啊，但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了。威姆斯啊、马上啊、林书豪啊，这些所谓在 CBA 的优质外援，他们的收入呢，当时也是非常高啊。一度传闻这个顶级外援呢，可以拿到600到800万美元呢。 赵军说，所以从这儿看啊，周琦去澳大利亚打联赛，那是相当不错的，水平比咱们高多了。那是啊，周琦、刘传兴啊，能够走出去的球员，真的都会对他们的，整个职业生涯吧有一定的加成。尤其是在这个，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之下，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对，因为联赛的水平高低的话，跟收入没有直接，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就主要是放到周琦身上，因为前面的跟新疆之前闹的这些不愉快，能够有这样一个冷静期，又能够保证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有比赛可打，何乐而不为呢？ 塞翁失马，焉、 知 非福。 那周贺也是分析了一下现在中男篮的球员个人能力，他觉得还是整体下降的。你尤其跟当年姚明在的那会儿， 不可同日而语啊，没法比。 真是易建联的水平， 对， 其实都是有下降的。球员的薪资很高，所以让球员去海外打球的这种动力也不足啊，真是应该鼓励本土球员走出舒适区，去海外多多的发展。 那同时呢，也不得不说，其实 CBA 有一些问题，就是说现在呢，咱们的国内球员，包括就是咱们整个中国篮球在世界篮坛的这么一个位置，实际上感觉是在下降的。就是咱们国内的球员，真正说能够像以前这个姚明啊、大志啊、阿联啊等等这些球员有这种世界级别这种水平的球员，实际上是在变少的。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去注意的问题。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说实话基本上都是百万富翁，是吧？弄好了这个家里边可能这甚至千万富翁都有，但是就是他的这个水平的提升和之前这个薪金的提升其实并不是成正比的。很多球员能够看到他没有太大的这种水平的提升，而且 CBA 呢，他的这个薪资，包括其实外援的薪资，包括这个国内球员薪资其实是不低的因为很多外援在这个欧洲呢，实际上挣100万欧元已经是高收入了，但是呢在 CBA 呢，说实话挣个100多万这个美元啊，这个欧元啊，其实是家常便饭。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包括咱们国内球员，很多球员这个年薪也是几百万的，这种包括咱们说现在顶薪600万，很多人还觉得这钱少，是吧？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 CBA 相对来说这收入还是比较高的。那对于很多球员来说呢，在 CBA 打球就是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是吧？你要是说我要去 NBA 闯荡，你得付出多大的努力，你得多么的去玩命，是吧？你肯定要比现在苦得多。但是很多球员就是在这舒舒服服的相对舒服的能挣更多的钱。而且你要真去 NBA， 比如像这个渡边雄太，从双向合同7万美金，然后到这个到争取到一份正式合同，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的艰难。就即便你拿到正式合同，可能在国内也就不过是一份顶薪的钱，那其实对于很多球员来说，这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的确会有一些球员失去了这前进的动力，这个可能是 联赛我觉得需要去未来去改变的，就是需要激励更多的球员有这种上升啊，有这种进步的这种意愿，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这些球员都进步了，联赛才能进步，然后国家队的水平才能提升。所以我觉得其实包括刘传兴也好，包括周琦也好，包括其他球员也好，其实如果说真的去澳洲联赛去历练历练啊，挣钱可能没有国内多，但是去见见世面，了解一下对手，尤其是年轻球员，如果有这个雄心壮志说我要去 NBA 对吧，我要去挑战，有这目标，奔这目标去努力啊，其实这个对于就未来中国篮球发展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咱又不是说这好高骛远，这个完全脱离实际，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锻炼，去提高，然后去奔着自己的这个目标和理想去努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这两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啊，包括赛会制啊等等这些原因，可能相对来说国内这个整体篮球的这个氛围，包括球员感觉稍微有点沉闷，大家没有像之前那么的这个活跃，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需要不断的去改善。 哎，当然对于新赛季我们还是说说眼前的事儿吧。你说都已经只剩下一个月了啊，第一阶段到底有没有外援呢？还两说呢，据说是很有可能第一阶段没外援。如果第一阶段没有外援的话，每支球队都是本土球员身份出战，等到第二阶段外援再登场亮相，那可就是明年初的事儿了。 这个事情会随时进行 变化 有调整啊。 对，有很多的俱乐部就觉得这太折腾了，也太浪费钱了。你说签一赛季打半赛季，这相当于是两倍的价钱，甚至有可能第二阶段还会没有外援啊，继续在赛会制去进行比赛，所以很多的麻烦事儿让不少俱乐部都觉得还不如就从一开始就没外援呢。 所以说现在就需要各方面呢，从自己出发点这个坐下来，互相聊，把它聊清楚了啊。 所以各个队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对， 你像上海这样的球队，我不信老板往那儿开会一坐，上海队说我同意不要外援啊，不能够， 我不差钱，我这钱我这目的就是在你上线的这个政策之下是吧，我就要拿冠军 啊，而且我都已经人都马到这份儿上了，您说让我再退回去不能够。 对呀， 所以各队的诉求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周贺的分析。这个 CBA 的外援引进确实是受到疫情影响，在左右摇摆，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怎么去确定 CBA 发展的方向，哎，这也是现在联盟最头疼的事儿。 新赛季呢，我也看到了，包括上海等球队啊，上海计划都签300元是吧，但是也有很多球队呢就是不想签外援啊。为什么不想签外援？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的确他这个需要做成本控制，入不敷出。因为现在有几点，就是这个外援这个问题呢，说话比较尴尬。因为首先这个赛会制就给外援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因为上赛季呢赛会制有外援，那这赛季呢还用赛会制，同样可以引进外援，但是现在这形势又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包括这德尔塔毒株啊等等，就是国外疫情的这个形势啊，是吧？不是特别明朗。那来了之后呢，这个外援可能需要先隔离着这个21天，然后再到队，这基本上前前后后一个多月。那如果你引进外援呢，现在距离开赛可能也就是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了。如果按照这之前10月中旬开赛的情况呢，那现在基本上不到一个月时间了，你外援现在还到不了，那可能连开赛前面的比赛都赶不上，更别说跟球队的合练了。那如果这个外援来了之后跟球队不适合，钱花了你再给他弄走是吧，这很费劲。或者说这外援来了之后一测这核酸阳性了是吧，那这也很费劲，那你还得给他弄走，那这白花钱。然后如果他适合那当然更好了，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不确定性在这里边，所以呢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与其去花这钱赌一把呢，尤其是一些可能没有这个真正说争冠的这个目标的球队，那我还不如节省点开支是吧，我就不花这份冤枉钱了 而且现在呢，因为这个赛会制呢，所以各队呢，他没有这个主客场门票的这么一个收入。那如果说有门票呢，其实一年啊，这个主场比赛下来呢，哎，可能有个几千万的一个收入。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哎，我弄个外援打得好看点儿，来的人多点儿，可能效果好一些。那如果说没有这个主客场，都是赛会制，哎，也没有门票收入，那对于球队来说，这个钱就是纯成本了。是吧，咱们刚才也说了很多不确定性，我在花这个纯成本的钱，说实话这有点入不敷出。那所以呢，很多球队呢就觉得，如果从成本节省开支的角度来说，那肯定也是全华班更好。当这些球队有这个诉求，就是说我不想要外援，哎，我就想全华班，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什么样最公平？那就是大家都没有外援，从水平实力上，从这比赛悬念上啊，这也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我没有这个钱，我不想请外援，那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对手也没外援，这样呢大家就拼国内球员嘛，用国内球员的发挥去决定比赛胜负，那这个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就成了一个诉求了。但是不得不说，对于有些球队来说，比如说咱们说这上海要签三外援的上海，他有目标，我要去争冠，我今年投入非常大，我要去争冠，那我当然希望有外援能够帮助我在这球队当中能够去起到一些作用。那所以每个支球队的这个诉求并不一样，是吧，他目标不一样，有这个更高目标的，他希望有外援能够去帮助他。如果说有些球队只是希望说我顺利把这赛季打完，那他就当然希望从各方面能省点开支，这样呢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年份呢，相对来说赔的钱少一点，现在就是说少赔一点，都不是说赚一点，是少赔一点。那所以对于这些球队， CBA 的二十支球队，其实这二十支球队的情况不尽相同，大家的这个预算也不一样，然后大家的目标也不一样，那所以一定会有一些球队是啊希望全华班出战啊，不管是从节省开支角度来说，还是从这比赛的竞争性来说，希望大家全华班。那但是这个现在就要看怎么去，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做好整个赛季的这种规划，对于 CBA 公司来说这也是一个课题啊，对于整个这个联赛来说，如果真的没有外援，你的竞争性够不够又是一个问题，所以方方面面需要去权衡，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吧，或者悬念。 大家伙儿也是对 CBA 的这个新赛季啊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疑问啊。80KG 啊说，量入为出， CBA 的多数俱乐部都有经营压力，从心里都不用想外援，反倒是一些没有经营压力的俱乐部啊，人家可能大肆的还想划拉划拉人啊，就像刚才老孟说的，还有一个争冠的心呢。 对啊， 但这都得看一个平衡，现在联盟做的事情就是去平衡。 对，赵军就说了，赵军是上海听众嘛，说九世集团搞体育还是挺有诚意的。哎，这点我们是这个不否定。那九世集团，你看前两个赛季当中，人家大手笔引进球员，包括跟北控进行人员方面的交换，包括跟李秋平、李指导啊，当时包括像这个李春江、李指导又去了。你说这些来来往往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把这支球队打造好，想拿成绩。但是现在因为特殊情况之下的话，得大家坐下来，得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平衡。 那所以说 CBA 的外援他觉得还是对联赛观赏度有提升之外，对中国篮球的整体水平跟发展没什么实质性提升，所以要不要的吧，是吧，不爱的，说现在的外援来就是挣钱的，像老马那样的外援恐怕是碰不到了。老马只有这独一份的老马呀。 对呀，那想得多明白呀。 对，所以太难了，想要遇到一个像老马一样对中国的文化都这么认同的外援，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大小青叔叔说，能不能限制外援上场，有一些规则？有没有外援可以自己决定，您要是有钱您可以啊买仨外援，但是在面对全华班的球队的时候只允许你上一个，或者你不能上。 这个是有先例的。 当年八一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对 啊。但是这得看整个联盟没有外援的球队数量了。你说要是这大半的球队，十支球队以上都没有外援的话，那剩下那几支队伍还玩什么呀？ 就有外援跟没外援这个意思差不多。 就这花钱吧，就花的特别冤嘛。 这规则还不让我用。 哎，就钱就花的特别冤枉了。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虽然 CBA 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确定新赛季怎么用外援的阶段，但是已经有热身赛了。昨天吉林男篮和北控男篮是进行一场热身赛，吉林东北虎90-76战胜了北京紫金勇士。那这场比赛也是在长春进行的，时隔602天之后，哎呀，真久啊！吉林再次在长春的主场作战，四人得分上双。这个小二江江雨星19分，江维泽11分，戴怀博10分。北控呢，三人得分上双，还是老将张帆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9分，于长栋12分，王少杰有11分进账。我们也是连线周贺来点评了这场热身赛北控的表现。 北控男篮呢跟吉林打了两场这个热身赛，这两场热身赛呢是遭遇了一个2连败。应该说对于北控来说，这个休赛期的改变还是挺多的，包括这个教练组这个管理层的这种变动啊，也包括球员的一些改变。这个老将孙悦啊，应该是不打了。然后李根啊等等，这些球员有伤。然后呢，这个王子睿呢也是离队了，年轻的廖三宁上到了一队啊，终于是盼来了这个未来的后卫线上的希望之星。那对于北控来说呢，现在他整个这个夏天的这种改变呀，人员引进呀，包括孙思瑶啊，就是大家应该说阵容上还是有补强，包括选秀的李伟浩，这都是不错的球员。但是从现在来看，其实北控队还是有一些短板。首先呢，就是在这个之前的比赛当中，这个王俊杰也是有伤。王俊杰有伤呢，现在后卫线呢其实还是靠张帆和廖三宁。那廖三宁呢是刚上来的这个新秀新人，张帆呢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出现在这个二号位位置上，其实他的攻击性大家是比较熟悉的。那所以就是北控的控卫位置仍然是有一些，起码是不成熟。以前的控卫是北控的短板，现在廖三宁来了之后呢，可能给这个位置能补强，但是呢相对来说他比较年轻，比赛经验不那么丰富。那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大脑，发动这个进攻的发动机，实际上这个位置啊需要时间，需要经验，需要比赛的历练。那所以相对来说廖三宁比较年轻。那第二呢，就是内线呢，咱们在上赛季其实遇到了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内线球员怎么去调配，怎么去使用。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内线的一些伤病问题，然后包括这个邹雨辰啊，余长栋在上一场比赛也是这两场交接赛第一场比赛也是出现了伤病。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谁能够顶上，是吧？内线怎么去搭档，然后包括咱们现在整个阵容谁是这个核心，其实老马我觉得需要去重新有些构思，包括孙悦离队之后在锋线上谁能够去补上他这个防守的作用，然后同时能给球队啊在这个三号位的位置上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衔接着球队的攻防两端，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去磨合的。其实对于北控来说，这个休赛期的任务还是挺重的，因为你想他的这个包括后卫的这种调整，包括这个孙悦的退役，那实际上整个阵容上还是首发阵容起码至少有差不多2个啊可能要发生变化，包括外援现在也没有完全确定。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球队的变化我觉得要比较大。那对于老马来说，需要的就是怎么去尽快的让廖三宁成长，让球队在这个位置上既培养了新人又稳住了成绩，然后同时呢还要把现有的这些球员都能够有效的合理的都给利用上。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这个课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而且呢球队实际上真正说能够全员健康的合练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充裕了，所以我觉得新赛季对北控来说这挑战还是不小的。 大家还是这个探讨啊集中在CBA 到底该不该有外援这事儿上啊，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再继续跟大家来集中的讨论。先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欧冠小组赛吧， B 组的一场焦点战，利物浦坐镇安菲尔德球场跟 AC 米兰的比赛也是一波三折。阿诺德在第9分钟就制造了托莫里的乌龙球为红军先拔头筹，而萨拉赫呢在第14分钟主罚点球又被麦尼昂扑出来了，这也是萨拉赫19次主罚点球当中的第二次 失点啊！红黑军团 AC 米兰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又由雷比奇和迪亚斯连进两球反超了比分，而萨拉赫在下半场第48分钟破门，再度扳平。亨德森啊，亨队的进球也是许久未见了啊！第69分钟，利用角球机会远射打进了绝杀的制胜球，3-2，在主场战胜了米兰。 另外 A 小组当中呢，上赛季的这个欧冠的亚军曼城坐镇主场对阵莱比锡红牛。上半场比赛呢，阿克通过角球率先为曼城打破了僵局，随后德布劳内传中，红牛后卫穆杰莱非常诡异的把球顶入了自家球门，一个乌龙球啊！半场结束之前呢，穆杰莱将功补过，助攻库恩库头球扳回一城。伤停补时阶段呢，主裁判观看了 VR 之后认定克洛斯特曼手球犯规，马赫雷斯呢首发点球将比分改写为3-1。那么下半场比赛呢，就是一个进球大战啊！这个，恩昆库头顶脚踢连入两球，上演了帽子戏法。不过呢，这个格拉利什呢收获个人欧冠的第一粒进球，坎塞洛轰入世界波，安格利诺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之后，热苏斯中场前锦上添花，曼城最终是主场6-3击败了红牛。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D 组的小组赛第一轮的焦点战，国米坐镇主场对阵的是皇马。上半场国米是创造了很多次的射门机会，但是库尔图瓦相当的稳健啊，相继的化解了蓝黑军团的危险。下半场比赛节奏就有所放缓了，两支球队的机会也有所下降。到了尾声阶段，卡马文加助攻罗德里戈完成了绝杀，最终国米在主场0-1输给了皇马啊，没有拿到开门红。 另外呢，在多特蒙德客场对阵贝西克塔斯的比赛中，上半场比赛呢，多特是由贝林厄姆和哈兰德分别进球，大黄蜂半场2-0领先。下半场比赛双方互有攻守，最后时刻贝西克塔斯由蒙特罗扳回一球，最终呢，大黄蜂多特蒙德客场2-1战胜了对手。再有呢，就是在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呢，这个巴黎圣日耳曼客场是1-1战平来自比利时的布鲁日，姆巴佩助攻埃雷拉首开纪录，范纳肯为布鲁日扳平了比分，梅西射中一次横梁，姆巴佩因伤离场。 确实这场比赛还是让大家觉得稍稍的有一些爆冷啊、大巴黎有这么豪华的锋线的组合， 对， 怎么还没有赢下布鲁日呢？ 来自比利时的。 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那个时段啊，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探讨，我们也重新的来回顾一下十四运上面啊，在9月14号参加十四运的北京代表团是已经取得了8金3银6铜的佳绩，而昨晚8点开始的十四运的开幕式上，北京代表团也一共有39人参加了入场式。那其中北京的跳水名将在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里拿到了男子单人10米台金牌，双人10米台银牌的北京名将曹源也是作为旗手啊，拿着举旗入场。 另外昨天的开幕式上可以说很多的奥运冠军亮相，让这个开幕式也是星光熠熠啊。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当中夺得金牌的汪顺作为浙江代表团旗手出席了开幕式，他自己的微博上呢放出了一张和团旗的合影。汪顺很帅，绝对是这次全运会的颜值担当之一。那开幕式没有结束的话呢，他就上了微博的热搜，大家可以看看。 那另外开幕式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朱婷啊，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朱婷也是代表河南作为旗手参加了开幕式。行进的过程里边，朱婷对着镜头的那个笑容，网友说这笑容太治愈了， 太治愈了 也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所以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其中一个呢就是全运会上您对于这些火炬手旗手还有一些特别记忆犹新的瞬间跟我们分享分享。另外也说说欧冠的小组赛啊，也是冷门爆出，像曼联有着 C 罗的曼联和有着梅西的大巴黎都没有在首轮拿到一个开门红。 是的，曼联还是1-2被对手绝杀，而且是来自瑞士的年轻人队，年轻人看来不太年轻啊。 年轻人给这个老将上了一课啊，所以这两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互动，微博、微信、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马上来分析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一场，同样是有一点爆出了冷门的比赛，那就是大巴黎最终是1-1战平了布鲁日，没有拿到一个开门红啊。这场比赛梅西、内马尔、姆巴佩一起首发，可是没有帮助球队获得胜利。包括梅西在比赛里有3次关键的传球，第22分钟突破之后的直塞，但是姆巴佩的射门也是被对方的门将扑出来了。赛后加西亚也说，在他看来梅西有的时候踢得有点过于无私了啊，这个 MMN 组合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孟宏涛老师带来的分析啊，他还是觉得梅西需要继续去磨合，怎么跟内马尔跟姆巴佩这个搭配1+1+1能够大于3，需要时间。 梅西呢，因为第一场首发还是没有打出感觉来啊，就三个人怎么发挥各自的特长，而且呢又能融合到一体，这个很难。这三个人又都有个性，内马尔跟梅西我觉得套路可能更接近一点啊。姆巴佩这个实际上他更也喜欢单打，但是他不是玩技术的，实际上那个进球跟姆巴佩的突破是有关系。而梅西跟内马尔呢，一个是喜欢拿球，而且都喜欢打十号，就是都喜欢要拿球以后自己哎，做更多的选择，所以这个很麻烦。这几个，包括这伊卡尔迪上来以后，这几个特点不太类似啊，类型不太相同的人打到一起，哎，是不是真正能够达到1+1=2、大于2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但这几个人呢，确实他的威胁大，不管谁跟他踢，可能对对方的牵制都非常厉害。你不对他进行专门的盯防，可能都确实都比较悬。 锋线上还需要磨合，那中场呢其实也是有一点分工不太明确啊，也要有节拍器还有工兵和组织进攻的这不同角色的人选啊。继续来听听孟老师的分析。 我觉得大巴黎的问题还是不是完全是中场的硬度不足所造成，同样4-3-3意大利那中场，你难说他中场防守的硬度就绝对强，哎，你得有合适的人选打合适的足球，更多的是你要有明确的分工，你要有节拍器啊，有工兵，另外一个有组织进攻。但是我觉得大巴黎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合能够达到这一点，所以对这个赛季的大巴黎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期待，因为梅西在这儿。但是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梅西来了，哎，这支球队真正从打法上可能要更多的适应他，你很难改变梅西的踢法，那你没辙，你只能去适应他。你想打出真正的水平来，很难。至少我觉得你还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去磨合，去互相适应。 否则的话要想拿到好成绩确实很困难。你中前场可能你的防守的策略跟后场还不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后场背锅，这是都对大巴黎来讲都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布鲁日队实际上防守呢针对性很强，而且呢人家又有目的的反击，哎，效果非常好啊，既限制了你的关键球员，另外一个我的反击也能抓机会，这是比较难得的一点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巴黎打的不算特别顺畅，我感觉如果100分的话啊，大巴黎这场比赛顶多也就是60分或者靠上一点啊。梅西能打满全场，这个已经不容易了，说明他现在体能没问题。哎，但是前场的一些配置要求，这个我觉得之后还需要调试。但是我觉得对波切蒂诺也很难，就是你很难要求这几个人适合自己的一些想法或理念，你很多的时候就要适应这几个人，这是他比较难做的一点。就是谁去带这支队，都可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 所以说在欧洲范围之内啊，就欧冠也一样是无弱旅，你只要是战术制定的得当有针对性，没有哪一个航母是不可以被赢下来的。 对，而且第一轮比赛的话呢，其实对很多球队来说呢都在找自身的问题啊。可能对于这豪门球队来说，对于这些有像梅西啊姆巴佩这样的巨星的球队来说的话，他们的这种后劲十足啊，只是在于一些细节的调整，是不是能够及时到位。 嗯，那今天的主咖上麦，我们也连线天鹰，马上来关注国际比赛。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天鹰你好。 大家好。 那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两场欧冠小组赛啊，米兰双雄啊，国米和米兰啊，但是呢双双都没有拿到什么特别好的成绩啊。 AC 米兰这一场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吧，虽然说是2-3输给了大红军利物浦，但是整场的表现应该还是算不错的啊。国米呢被经验更老道的皇马最后时刻绝杀啊，您怎么看这两场比赛？ 我觉得其实 AC 米兰这场比赛啊是情理之中，但是过程当中看啊意料之外。这场比赛其实我们都知道哈 ，AC 米兰的整体实力不是很强。 嗯， 然后这个赛季呢又走了很多人。其实赛前啊，你客场去打这个利物浦，这是世界上最魔鬼的一个客场。按照赛前很多人的感觉，利物浦进3个球是正常的，哎，3-0吧。当然很多人说哈。但是整个 AC 米兰踢的过程，我觉得真是有点荡气回肠，就是连很多的，因为我看那个意大利媒体嘛，连好多的意大利的国际米兰的球迷都在说 AC 米兰这场比赛踢得真棒。 嗯， 就是说整个的过程啊，我觉得 AC 米兰踢出了有一点，尽管落魄，但我依然是豪门的感觉，这种豪门身上的这个劲儿哈，它还是有。连我看完之后，我都是挺佩服的。 嗯， 我觉得这个比赛过程至少看得出来哈，就是 AC 米兰这个尽管防守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是 AC 米兰从实力上面讲，进攻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点。我觉得以这个发展下去的话 ，AC 米兰这未来几个赛季还是有戏的。如果每场比赛都能打出这种风格、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落魄的贵族的感觉，是吧？ 对，就是我尽管落魄，但你不能瞧不起我。我尽管现在实力不济了，但你不能把我当做一个弱队看待。这是 AC 米兰给我特别深的一个印象。从实力上讲，从人头上讲，我认为 AC 米兰其实在欧洲不算个特别强的球队了，已经。但是 AC 米兰身上这个气质还是有点豪门的气质。我从来不让任何人欺负我，我不让任何人能看低我。 那但是作为国米的球迷哈，但是看到国米跟皇马的这个较量，其实在赛前真的觉得一切的比赛结果都皆有可能，但是最后看到还是皇马更老辣一点啊，最后时刻被绝杀，心里边是不是还是觉得不是那么的有滋味？ 其实昨天当时有两个节目也在连线说国米这场比赛哈，我所有的感觉我都跟大家说，我这场比赛国米肯定赢不了，这场比赛就相信皇马。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皇马能打平。这场比赛从比赛过程当中看，其实国际米兰也应该是有一个平局的机会哈。最终输了，国米也挺意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赛季国米走了卢卡库，走了这个阿什拉夫，走了两个超级核心之后，国米的实力肯定是下降了。 而国米上个赛季实力，上上个赛季什么呢，实力没下降的时候，主场也踢不过皇马，踢得比这比赛还要悲惨一点点， 是 他实力就打不过皇马。 嗯，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也看国米，我认为整体实力是肯定下降了，你卢卡库肯定比哲科强了，对吧，你这个拉什阿夫肯定比这个邓弗里斯强了， 嗯， 你就明显就是降格了嘛。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之下，国米这场比赛其实上半场机会还是非常多的，就是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应该说比上赛季踢的还要好，尽管输了，但我认为国际米兰的表现还是要更好一点点，跟自己比哈，不能横向比哈，我认为是纵向比，跟自己比还要更好一点点。 嗯，那当然这一轮的欧冠结束之后，其实两支最受关注的球队，一个就是加盟了 C 罗的曼联，以及加盟了梅西的大巴黎，可是两支豪门球队都表现不太好啊，都没有拿到开门红。曼联呢就更惨一点，客场还被瑞士年轻人给逆转了。大巴黎也算是阵容不整吧，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跟布鲁日战平啊。其实两支看似实力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对手，反倒是制定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战术。你怎么看就这两场比赛还有豪门的表现，未来 C 罗梅西又能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两场比赛其实挺意外的，特别是大巴黎这场比赛哈， 嗯， 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布鲁日的比赛，我一直看他的比赛，我一直觉得布鲁日是那种能够蹭一蹭这个欧冠预选赛啊，欧冠这个前半程的这个热度啊就够了的球队， 嗯， 他的实力真的是严重不足， 是， 但是呢，他跟大巴黎踢的这个过程，其实大巴黎真的是损兵折将，而且姆巴佩后来也受伤下场了， 嗯， 对于他们来讲，我认为大巴黎这种损失啊是更大的。但是我觉得梅西，我一直在观察梅西，我认为梅西他脱胎于原来巴萨的这个体系嘛，对吧，这是他人生第一次换了，就是成年之后第一次换了一个环境来踢，咱们不说国家队了哈，就他第一次换了一个环境来踢，其实对于他来讲，我觉得绝对是存在一个磨合问题，就是天赋之高如梅西，他也存在一个磨合问题， 是 这个阵容这个打法他也需要磨合，他也不见得咱们说梅西适应任何一个阵容，放在哪儿都能管用。我认为梅西到大巴黎还是需要去改变，需要去适应的。这场比赛其实梅西的发挥，我认为尚可一般，以他的天赋来讲，这远不及他的上限。 嗯 ，C 罗那个，我认为 C 罗自己踢挺棒的，是吧？ 对 啊。C 罗这两场比赛一下把自己打回到世界 number one 了，我知道跟这个梅西这个并列了啊。原来梅西转会闹了那么一出之后，在气势上面给 C 罗压过去了， 嗯， 但是呢 ，C 罗两场比赛回来该进球进球，又传出了在更衣室激励队友的这种说法，一下把自己给带火了，重回世界顶流一线。C 罗是不错， 嗯， 但是曼联的痼疾还在，曼联的痼疾一是实力，第二就是小凡上次说的那个索尔斯克亚是吧？ 嗯， 就是这个索帅一直是曼联的顽强的痼疾哈，痼疾当中的痼疾。 嗯 他带队一直在欧冠当中踢的就不好， 对， 所以说这两个人我认为没问题 ，C 罗梅西自己没问题，但是新的团队、新的队友、新的环境，他们两个人的适应还存在问题。现在看 ，C 罗的带动能力可能比梅西要更强一点点。 嗯，确实，他 C 罗回到了曼联之后，好像更适应这样的一个体系哈、啊。而梅西呢，是刚刚的从自己那么熟悉的西甲的环境里边刚出走，啊，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接下来，其实，在今年的欧冠当中，大伙儿也都看到，哎呀，感觉有一个感受就是英超。在众多的其他联赛的球队里边是异军突起啊，今年是不是还是一个欧洲打英超的局面？ 啊，对，然后英超我觉得异军突起就是真的是有点正常，就你看他的那个这几年以来啊，全世界最挣钱的前二十个俱乐部80%是英超， 嗯， 全世界最挣钱的十个俱乐部70%是英超。原来我们大家都看不上的，比如说惨败曼联的纽卡斯尔。这样的俱乐部都能在世界的这个最挣钱的俱乐部排进前30，你可见英超整体俱乐部的经济实力。但现在这个职业足球的氛围之内，什么是实力？有钱就是实力。英超它就是有钱，它就是能够买到顶流巨星，就是能够买到你手上的这种珍珠，你手上的最宝贵的王冠上的宝石，你戴上他就给你摘下来，对吧？卢卡库嘛，是吧？你戴着他给你摘下来了，然后所以说。就对于整个英超来讲，无论是哪个英超球队，我认为在放眼欧洲都是顶流， 他们的实力，他们的这种财富、金钱、经济能力、买人的能力、换血的能力，他都是比欧洲任何队伍强。所以说只要有这个经济能力在，只要有英超转播费的这个机制在，只要有英超分钱的这个机制在，我认为英超联赛的球队领先欧洲的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存在，继续出现。 嗯，好的，谢谢天英，我们也持续来关注接下来的欧冠的比赛，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嗯，那说到了今年的欧冠啊，确实这个你不得不说，你有财力的话，那肯定是会在长期的这种联赛的建制里边获得更多的果实的。 对， 英超就是这样，每年的妥善的经营啊，大笔的花钱，各个俱乐部也都有钱，所以今年欧冠的主题骆明老师也说依然是欧洲英超， 欧洲英超， 哎，这梅罗的作用也都在于球队整体的发挥。 首先华夏人当然不如当年那么风光啊，尤其是巴萨退步非常的明显，但是拜仁仍然很有战斗力，而皇马上个赛季他还是进了欧冠四强，所以本赛季欧冠也还是不容小视吧。但是总体来说英超这几年进步非常大，就最近三个赛季有两个赛季是由英超的球队会师决赛，所以本赛季的主题基本上就是欧洲大陆对抗英超。而梅西和 C 罗其实不在于他们自己，毕竟足球是一个集体运动，当梅西的巴萨，当 C 罗的尤文图斯整体球队表现下降，梅西和 C 罗也没什么作用。当然梅西和 C 罗本赛季都转变了东家，但是他们也面临不同的问题吧。像梅西他的巴黎是球星过多，现在是考验主帅波切蒂诺，而曼联他的阵容肯定是非常的豪华，但是从本轮输给伯尔尼年轻人的比赛就能看到，他们的主帅索尔斯克亚显然是一个短板。 嗯，索尔斯克亚是一短板，这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儿。哎，现在还不知道曼联自己心里怎么想哈。确实现在呼声也很高，说要索帅下课啊。但是索帅下课是不是就能解决掉这块短板的问题？ 对 啊，这还是回到曼联自身的身上了。大家也都在探讨，托尼韦说，他觉得大巴黎能拿到法甲冠军就不错了，前面再豪华，中后场实力不行。就跟您怎么把大巴黎跟国足相比呢？说就跟国足前面上次规划，对手也真不怕一样。呵，这能一样吗？ 这个足球都是一样的，但是呢， 足球都是圆的， 不太一样 啊。黑暗需要光明说，曼联啊，感觉过去是一架航母，现在最多算个航母的护卫舰吧。 哎呀， 除了 C 罗，其他的也都拎不起来。过两年 C 罗再退了，也就跟现在的巴萨一样。曼联还是有很多的优秀球员在阵中的啊。 对， 这林皇呢，他的这种神经刀，也是大家需要适应，这也是一常态了。天朝梦想家说，大巴黎没赢球是真没想到，毕竟梅西的帮手比 C 罗强，起码没有林皇这样的饼王当着自己吃不着还送给对手吃。这么看，欧冠有点克索帅啊。 哎呦， 哎，到底是索帅克欧冠还是欧冠克索帅？ 对啊， 啊， 这 是一个哲学问题啊。说米兰他感觉有点戏啊，主场可能真要让利物浦喝一壶啊。确实米兰在客场的这个表现很出乎我的意料啊，没想到米兰能踢得这么好。 哎，这个到欧冠赛场当中的话，这是来自不同风格联赛的球队的比拼啊，这个不能够以这个自己联赛作为一个参照，可以作为基本参照，但是面对不同联赛不同风格的球队的话呢，恐怕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John 说，刚才听你们说汪顺的骑手的照片上了热搜，我就上网搜了一下，结果我一大老爷们儿看了5分钟这小伙的各种照片，然后跟着这些网友一起感叹，哎呀，太帅了，感觉有点怪啊，这叫什么事儿啊？ 就您就没关注今年东京奥运会，今年东京奥运会一下这个汪顺一下就成为明星了。 不是，您这个很正常，说明您的审美很在线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 确实汪顺是一个非常上镜的运动员。 对 啊，要是看本人的话， 还真不如上镜之后更精神， 哦， 效果啊，很上镜啊， 有机会见见本人 啊，有机会见见本人，那还是很有机会的。说到了欧冠啊，大伙儿都觉得今年有可能这个争冠里边还会更乱一点， 嗯， 不一定就是豪门能够站到最后，也许是黑马呢。 没错，其实所谓的豪门的话，你比如说巴萨0-3被拜仁碾压啊，当然拜仁呢，我觉得一个是球队的稳定啊，包括这个莱万个人的状态的爆棚。 巴萨现在算不上豪门， 对，已经不是以往的巴萨了。 嗯，已经是也是一个落魄的贵族了啊，就真的是落魄贵族了。当然说到了 CBA。其实很多的家里人也都是觉得，哎 ，CBA 到底有没有外援这事儿，为什么要一刀切呢？林公子说，愿意吃海鲜的跟只能吃萝卜白菜的，那肯定是谈不到一块儿去。可谁也没有逼着您天天去吃海鲜呀，丰俭由人，不用非要一致，要得看每个人的追求。对，这是啊，就是这么个理儿。就假设联盟里边十支球队都没有外援， 嗯， 那就看另外那六家怎么想了呗。 对 啊，我是愿意，我就花这么多钱，我一赛季就让外援打半赛季， 而且关键人家这个联赛里这些俱乐部和球队的话，人家其实啊现在都是吃海鲜的，这吃海鲜跟吃萝卜白菜的真吃不到一块儿去，只是有的人想，只是虽然都吃海鲜，有的人可能吃的是龙虾 啊， 有 的人 可能 吃的 小龙虾， 不，有的人吃的可能就是那个小海螺，那是不一样的， 对， 山珍海味它也分档次啊。 对，大家其实情况呢差不了太多，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坐在一起玩这么多年。 所以就看联盟最后怎么去制定这个规则了。其实我也很同意大家伙说的这个，就是您不想花这钱，那不能不允许人别人花，是不是？ 哎，所以说刚才有朋友说的对啊，就是在规则制定方面啊，你可以加以限制。 就是看看，比如说跟全华班的球队比赛，就跟当年81在的时候那样， 对啊， 我不能上外援，这就看我只要是有外援的球队，我愿意怎么打，那至少还有那么几支球队， 大家还能在一块玩啊，但是呢，还是要尽量的合理公平。 对，Seven 后青春期的诗也说不能这样啊，那不能这不想花钱的还阻止那想花钱的，这就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公平，哎，所以为什么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联盟怎么不作为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下来这事儿，恰恰就是这事儿它太难办了， 对， 平衡很难做， 所以说正在作为当中啊，只不过没出结果，现在咱别着急。 这边说到了这个国足，刚才还有家里人玉群胡同说其实别想那么多，跟越南的比赛，说把比赛打好，珍惜跟对手真刀真枪的机会，把希望留在下一届世界杯吧。 其实呢，真的从李铁上任之后的话呢，真刀真枪打国际性的比赛几乎没有， 没有。 所以说这次世界杯，这次进入到十二强，咱们亚洲区十二强赛当中的话，这就算练兵吧。 这边家里人说，我们刚才说吃海鲜这话题，那还有人吃虾米皮呢。也有也鲜啊，也有那个鲜的味道。 对啊，你以为虾皮贵便宜吗？不便宜，好虾皮可贵呢。 是，所以在这联盟里，大家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但这规则呢，起码，都让彼此之间有一个平衡。 对， 不要觉得哪一方受到了太多的亏待。新开路56号说，索帅啊，干脆按球员注册得了。90分钟换上去，让他踢2分钟啊，补充一下这个垃圾时间，应该还可以。 让老球迷找找当年曼联的感觉哈。 这也太狠了，这明显的就是对索帅极其的不满意。 这有着这个曼联 DNA 的啊，有着红魔血统的这个曼联的现任主教练索尔斯克亚啊，确实是在上任之后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啊。所以尤其是在欧冠的这一片土地上。真的有的时候有这个玄学在里边吗？就真的跟这个杯赛它相克，还是自身水平的问题？ 而且那换人的时候，人索帅也说了，你看球员挺不容易的，是吧？这 C 罗也36了，和从保护球员的角度来说，别让他踢这么长时间了。结果帮你看，最后林皇来乌龙。 但 C 罗的出战意愿肯定还是很强烈的，只是说怎么更好的分配他在每一场比赛的体能。欧冠的首场小组赛让 C 罗出场，又有一个进球，这已经是挺完美的一个结果了。只是曼联最后收获的这个比赛结果， 很不理想。 对，所以说我觉得也不能够全都埋怨索帅，他也不容易啊。 嗯，当然说到了国足，小盘子说对越南咱还担心成这样啊，啊，那后边还踢不踢？ 嗯， 前几天还为搜刮不着热身赛对手着急呢，越南就是最好的热身赛对手，在沙加。是那沙家帮吗？ 沙家帮 说在沙家怕什么？ 沙家 就打鱼呗，还是多为越南之后的对手准备吧。 哎， 我跟您说，跟越南这场打成什么样，直接决定我们之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谈和别的对手的事儿。 没错 啊，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 这场比赛的话，其实我们在赛前呢，应该把这场比赛看衰啊，但是在真正在赛场当中，这个国足不能看衰自己。 嗯。所以我们赛前的这个谨慎低调其实无形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 啊，你让越南这时候一看，哎呦，中国队哎这么把我们当根葱呢， 保不齐谁正偷听咱们节目呢，是吧？ 啊，就听着听着就觉得又继续膨胀了。 对、 啊、那不是对咱来讲就又是好事儿了吗？ 哎 啊，永春堂药店说赞助商有没有发带呀，送给铁教头一根，把那个 就不吹头发了 刘海给他箍起来。 那您送一牙托得了，把他嘴给他箍住。 不是这发带戴脑袋上， 嗯， 您以为李铁知道他就不想吹头发呀？ 嗯， 那是习惯性动作。 对啊，从防疫角度来说，还应该戴口罩呢哈。 嗯，口罩不影响吹刘海，气可以从上边飘出去。 嗯、这个有难度。 嗯，所以呢，真的在赛前有一些谨慎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妄自菲薄。 对， 认清自己是最关键的。我们也来听一下，今天全民健身方面，我们的记者王楚烟也为大家带来了相应的报道。北京第八届广场舞大赛成功的举办了。 昨天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东城区体育局主办的我要上全运北京市第八届广场舞大赛在地坛体育馆举行。应疫情防控需求，本届大赛分为网络展演和线下决赛，共有来自全市各区的近百支队伍1500余人参赛。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三级主任科员耿伟介绍， 今年跟往届不同，就是增加了一个网络预选赛，也是结合现在疫情常态化的这么一种情况。现在我们的举办赛事的重点也都往网络上面去发展了，而且通过网络赛也可以扩大我们赛事的参赛规模，扩大它的影响力。 决赛现场，来自全市的50支队伍带来了异彩纷呈的表演，其中少数民族元素的融入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北京炫舞健身舞蹈队谭小兰，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藏族的元素来进行展示？ 因为我们当时想的时候，因为是为建党做的，所以就是在少数民族的舞里头，朗朗上口，被大家能被传唱开的，就是唱出三个给党听，对吧？然后后来他们又编创了再唱三个给党听，然后他们又编创了这个最美的歌献给妈妈，把党比作妈妈啊，然后从小听妈妈怎么说，然后党怎么教育，怎么党在红旗下怎么长大，所以我就觉得这歌词的意义非常，对这个建党百年非常的有意义。本身是个藏族的歌曲，所以我们就用藏语来表述。 与以往不同，本届广场舞大赛参赛队伍年龄层次比较多样化，从00后到40、50后，参赛热情都非常高涨。今年71岁的团结湖街道办事处舞蹈团团长潘文英介绍， 所以我有时候就说不让岁数大的上场，我还真不赞成这个。为什么？现在老年人的生活只要身体力行能够坚持，就应该让他们去展示，对吧？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体育局，哎，然后让我们进行展示广场健身操，我们这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每年都办这个挺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大伙儿，也在我们的几个平台啊，都在说到今天的两个话题啊，真是我们面对无论是联赛啊 CBA 还是国足接下来的12强赛、 嗯， 其实都是更好的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观赛的感觉吧？ 对 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了，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教授也会继续来介绍教师的一些常见疾病，还有如何通过运动锻炼去进行预防。欢迎您到时收听，再见。 再见。 绿茵